把别人拥在怀里，不能再这样下去，穿过爱的暴风雨，宁愿清醒忍痛地放弃你，也不在爱的梦中委屈自己。 随身带走，想你。

直在祈求王子终于和他相拥，所有幸福是有个温暖的伴在心酸，生死没鸳鸯。嘿呦，是谁为你而死守，是谁为你而泪流，是我、哦谁为你而张荡，是谁为你而担忧，是我、哦哦哦、嘿呦，是谁为你而死守，是谁为你而泪流，是我、哦哦哦、嘿呦，是谁为你而张荡，是谁为你而担忧，是我、哦 发个交通证不平息，最怕突

怀，相爱一定是上天的安排。在这里等待，至少我们还有爱，还有未来，何必在乎这伤害？敞开我们的胸怀，相爱一定是上天的安 那天缘分来得太突然，几乎没有前奏。 记得那天忧郁和农历是七夕，我收集翅膀降落，注定遇上你。我呼吸着降临，不再细想起，不看你眼睛，宝贝君君。记得那天 raining 还是礼拜几，躲在沙沙听着卡农的钢琴，我望着殿下武装，我叫唐丽，害怕出神秘，仔细考考你。 不好意思。 你说你爱我，举个例形容，我说一秒钟忘掉女儿国。你说你爱我，你饭够不够？我们不如把心埋在我。 相信我，如果你是我，想

谁和我对戏，爱不让人幻想起，只因此生此间 爱不爱你，日久见人心。